接下来我们先送一首歌给大家。无论你是真的在走路还是开着你的车，都会有一种在音乐当中行进的感觉啊。 联络我们，找到白街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这首歌在春天和夏天听感觉不一样，春天的时候呢会有一种万物复苏的那个状态啊，走着走着好像花就开了。而现在呢，希望你在行进中听出来的是那种阵阵凉风，然后呢穿堂风来到身边的感受。 很多事来不及思考，就这样自然发生了。在丰富多彩的路上，注定经历风雨，让它自然的来吧，让它悄然的去吧，就这样微笑的看着自己。漫步在这人生里，当往事悄然走远，只留下清澈的心。当我们相互温暖，漫步在这阳光里，让它自然的来吧，让它悄然的去吧，就这样微笑的看着自己。漫步在这人生里，是来不及思考，就这样自然发生了。在丰富多彩的路上，注定经历风雨，让它自然的来吧，让它悄然的去吧，就这样微笑的看着自己。漫步在这人生里，当往事悄然走远，只留下清澈的心。让我们相互温暖，漫步在这阳光里，当往事悄然走远。 你知道对于许巍的歌呢有个特别好的总结，就是当我有一天学会了许巍的所有的歌，我就去地下通道当一个歌手。 刚你那就出来那一声感觉贼贼的。 什么叫贼贼的呀？ 就感觉还挺清凉的，好吧，换一种方式来解读。 就是我一直在唱到这种什么什么的时候，我就总想会收音机那边有人回一句哎。 漫步在这人生里， 所以这首歌就假装好像是在这个某个地下通道，你们跟我邂逅的时候唱给你们听的那感觉。 地下通道现在还挺凉快的呢。 所以有阵阵的凉风吹过，送上的第一首歌就是来自于许巍的《漫步》。谢谢。接下来我要说的是，今天依然要送出我们的节目的福利啊，请各位一定要听好了。 就在现在啦， Priscilla Ism 陈慧娴的演唱会提供演出门票两张。陈慧娴演唱会北京站9月1号登陆北京凯迪拉克中心，和大家一起来千千阙歌，购票请登陆大麦网。 应该是一个大家都很关注的演唱会，期待一个万人的卡拉 OK 的一个时间，大家一起合唱他的那些经典名曲哈。当然今天呢，我们也要特别预告的是，在今天的第二个小时，我们的王牌大来宾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音乐人。 是谁呢？ 我个人也非常的欣赏他，他就是歌手音乐制作人莫艳琳。 哎呦，说莫艳琳的时候放了一首 Lemon Tree。 总之我们希望夏天的时候还是解解渴吧。 好，说完了莫艳琳，我们来听苏慧伦。都是仨字了啊。 一个人孤单单的下午，当风吹得每棵树都想跳舞，记得昨天你穿蓝色衣服，你说对爱太专注容易孤独，这句话什么意思我不清楚。我爱上了云，爱上你，多么希望像你自由来去， 原来星期天容易思念，反复看部电影，一遍一遍孤独地流着眼泪，回忆太美，爱多美丽，充满香气，只是在心里它总是酸溜溜的，我不懂我自己，越来越像蓝忘去， 之神， 这个魔术其实我觉得就是像电影今天魔盗团里面说的，就是你看得越仔细你就越容易被骗， 对，所以说去现场可以感受一次臭作家叫做南派三叔的原著，可以称得上是盗墓笔记的后传，但是吴磊在剧中扮演的是一名这个被迫卷入到探险旅程的高中生，秦昊是演的是吴邪那个角色， 对，秦昊的演技还是很扎实的，而且据说也比较尊重原著的台词啊，有这种如果感兴趣也可以去看一下。 Call it magic, call it true, call it magic, when I'm with you, and I just got broken, broken into I call it magic when I'm next to you. And I don't, and I don't, and I don't, and I don't. No, I don't. It's true. I don't. No, I don't. No, I don't. No, I don't want anybody else but you. I don't. I don't, and I don't, and I don't. No, I don't, it's true. 看，有人因为刚才这首歌不是这首，不是这首 Coldplay， 你看，你看，好多人都说跟唱，跟唱团报道，然后暴露年龄，一直跟着唱什么的。 还有说70、80后的回忆杀， 来点个名儿。 Yes, I do. 无畏， 那个金苹果， 雨鱼，我们感觉点特别生动。 没有没有，金苹果，白念他的名字。 怎么了？ 他为什么要瞪眼？他是怎么考虑的？哦，不是说我是吧？ 对，说的是李子网。 没有，人说的是黄维德。 哦、oh. ， 一次得罪几个人？怎么样？李鱼儿，你能不能不要这样艾克？每次跟你做节目都感觉咱们俩是刚从冰箱里放出来的吧？咱俩 尬聊天团。 谢谢。还有王宝，嗯，谢谢吴卫， 嗯 ，Tina， 还有李云儿啊，这小圆子， 嗯 嗯，谢谢你们啊。啊，怎么了？ 没怎么，就是在你点名的时候，我以为你要放一个片花什么的。 啊，没有没有没有，还有人说我初一 超出我的意料， 初一的时候就用口琴在吹那个《心愿蝴蝶梦》了， 考试还得了100分。 这个《心愿蝴蝶梦》这歌口琴吹难度太低，你应该吹那个包青天。 我在脑补那个画面。 嗯，还有跟着跟唱的热泪盈眶的。 嗯， 好吧。 总之，联络我们的方式非常简单，记得关注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杰，告诉我们你以哪种方式在收听我们的节目的。 我现在发现，在这一段时间，每天在5点多钟，我们都带、嗯、都会带大家一起回到那个暑假的那个状态。 对， 嗯，都会稍微有一些小小怀旧哈。 所以今天为大家准备特别准备这首《My Little Airport》，回到中学的暑假，让大家再重温一下放假的快乐，是不是？ 对，就让大家就瞬间可以跟我一起变回某三岁。 我最早最阳光。找他，你竟已失去他，便由他去吧。就这样算了吧，或者你不够喜欢他。如果你够喜欢他，不会暗地喜欢这。是很久没这感觉吧，似回到中学的暑假，那年第一次失去他，还未学会潇洒。是结束得不够浪漫吧，你才这么不舍得他。如果永远也离不开他，你便会这么差，带来了这么多恶果，要你慢慢消化。 嗯，这首歌，整首歌听完也不知道他在唱什么。 因为是广东话的版本嘛。总之，我刚刚看到平台上已经冒泡的人很多了。 对， 有人在说 对对， 老白，听你唱的时候就觉得笑喷了。就是你的声音当中自带喜感的就对了， 而且看到很多新朋友，之前不怎么冒泡的，包括像这个辉子， 嗯，他说偷听的时间太久了，如果再不关注的话，就有点不太好意思再听了。 干嘛我偷听？谁还罚你似的哈？哎，我们先来听这首 To the Sky， 适合夏天。 There's a dreamy world up there, dear friends in higher places, carry me away from here.Travel light, let the sun eclipse you, 'cause your flight is about to leave. And there's more to this brave adventure than you'd ever believe. Bird's eye view, awake the stars 'cause they're all around you. Wide eyes will always brighten the blue. Chase your dreams and remember me, sweet bravery, 'cause after all those wings will take you.So high, so bid the forest floor.

北京大妈舞动北京不老青春的童话。北京大妈，一双双火眼金睛，从没有老花。歌唱北京歌曲征集活动持续进行当中，欢迎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公众微信号歌唱北京栏目。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近日，黄渤首次自导自演的电影《一出好戏》公布了最好的舞台主题曲 MV。 这支 MV 由近日正式出道的好戏四优组合中的成员黄渤、王宝强、于和伟、王迅携手张艺兴联合出演。 MV 曝光的正片片段中，似乎与黄渤开场所言，这是一个关于生存的游戏密不可分。电影定档8月10号。最后来看，首届2018太阳星球音乐节启动仪式在郑州举行。这次音乐节预计将于2018年10月20号、21号在郑州举办，为期2天的演出活动集合摇滚、民谣、电子、说唱、流行等多种音乐表现形态，满足各类人群的音乐体验需求。据了解，舞台视觉设计采用了超未来的太阳怪兽，让到场观众能够享受到沉浸式的互动交流和音乐现场体验。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下班以后，明光见，明光等您到九点。明光家居，咱老百姓的品质家居卖场。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用匠心做团餐，会议活动展会就选丽华快餐。 各位好，来关注一下路况。目前京通快速四惠桥到高碑店进出京双方向车行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示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您好，中国人保财险竭诚为您服务，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的？ 喂，我的车没电了， 撞到路牙爆胎了， 车没油在路上趴窝了， 我的车坏了开不走啊。 别担心，我们立刻为您安排救援服务，365天24小时，中国人保为您提供全国范围免费救援服务，拖车搭电更换轮胎困境救助，车险投人保，爱车放心开。 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高颜值全景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我说老同学，你这工作加薪，孩子成绩好，新房也装修得漂亮，哪样也没耽误啊。 你过奖了，我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有更多的时间工作和辅导孩子。 是吗？把一号新家电话告诉我。 你记好了，4008764888，他们呀，高端设计还免费，17件家具，6件家电全部送。 请拨打4008764888，一号新家装修真省心。 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欢迎回来，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杰， 我是艾科 啊，这个久等了啊，现在是17:35:42，在夏天的傍晚，夕阳西下，此时此刻，嗯，我们正在一起， 是我们再速冻一会儿，好不好？ 对，我也觉得说现在这个夏天嘛，天儿黑的比较晚啊，所以可能也还没有到夕阳西下那个状况。但是呢，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个事情呢，就是一个朝阳的事情啊，不是夕阳了，因为这些孩子们觉得很了不起啊。 是， 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7年度资助项目，就是这个我们的北京音乐广播强力打造的新名片《悦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系列活动的第10场，叫做《广播之声》。全国青少年民乐大赛音乐会将会在7月26号的晚上举行。 哎，这场演唱会呢是在 FM97.4 的支持之下，由北京电台的艺术教育品牌广播之声举办的。广播之声全国青少年民乐大赛当中获得优异成绩的小选手们演绎的一场民乐音乐会。 对，然后呢还会有一些这个知名音乐家然后来现场助阵，包括呢像叶深沉、长相思这样的传承的经典传承的民乐的曲目也会接连上演。 对， 所以说我们也看看这些孩子们，他们在这个悦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这个梦想的舞台上是如何去绽放光芒的。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看一看未来的小音乐家们从这里起航。 嗯，好吧，大家也可能正在奔向回家的路上啊，所以我们就来听一首歌，来自于孙燕姿带来的《 奔》。 待会儿我再抛出我那个小问题给你们。 灰色的气压，扭曲的脸，他们生活颜色比天黑，不想负责的就不 我见，爱情像沉睡，氧气剩一些，无法呼吸的瞬间，开始吧，狂奔般的起跑线，视觉像电影惦记着从前，心跳准在不同点双飞。起跑线，视觉像电影，惦记着从前，心跳正在不停变双飞，拼命追。爱情的飞，起跑线，视觉像电影，惦记着从前，心跳正在不停变双飞。I'll say, yes, I choose you. 今天我们节目的奖品依然要派送，大家请听好，我们今天的王牌福利的内容是 Priscilla Ism 全慧娴演唱会的提供演出门票两张，全慧娴演唱会北京站时间会在9月1号登陆北京凯迪拉克中心，和大家一起见见阙歌，购票请登陆大麦王。 嗯，另外刚刚有听我问我们一个问题，说两位请问一下，张学友这次的巡回有北京站吗？如果有，咱们的节目会送票吗？ 是那场吗？ 如果节目真的送票，会是那场吗？ 对，就是这次我们还没有收到确切的消息，但是我们可以免费带你来听一下张学友这首歌。 你确定你要去看《赏金猎人》的演唱会吗？啊，其实如果有的话，你可以关注我们的文艺小分队。如果真有的话，一定可以想着你们。差点就把话说满了，这话不能说满。哎，对。 都怪我没能耐，转身走开。难道牺牲才精彩，伤痛才实在，要为你流下泪来才证明是爱。如果这都不算爱，我有什么好悲哀，谢谢你的慷慨，是我自己活该。表白才不算独白，都怪我没能耐，转身走开。难道牺牲才精彩，伤痛才实在，要为你流下泪来才证明是爱。 为什么会选这首歌？我特想问你， 因为这首歌代入感最强，而且大家应该都能够坐在车里一起全场 KTV。 对，所以说我觉得，真是你真是很贴心啊！ 怎么 知道什么叫饱吹恶唱是吧？这饿着肚子呢。刚才还有听友叫李什么？李海冰 对， 李海峰。 他就说老白为什么每次在这个下班路上要讲一些吃的？ 我没有， 讲他饿的不行。 我满脑子都是想着这些东西，但是我不说。嗯，我不说。 但是在夏天的时候，好像说吃饭这个速度都会变慢，就会像树懒一样。 我不会跟你们说我现在脑子里想吃什么，你们自己去想吧。然后自己会想啊，你会想吗？我马上要问一个问题给大家啊。 中国人保车险服务又升级，推出行车路上有人保电动车骑行巡查。 我是人保新服务专员，我的工作呢就是每天在事故多发路段沿街巡查，第一时间解决交通事故和车辆故障困难，主动提供交通事故快速处理、道路救援或者理赔协助服务，用我的专业知识帮助大家解决理赔难题。 行车路上有人保，放心出行没烦恼。 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我说老同学，你这工作加薪，孩子成绩好，新房也装修得漂亮，哪样也没耽误啊。 你过奖了，我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有更多的时间工作和辅导孩子。 是吗？把一号新家电话告诉我。 你记好了，400-8764888，他们呀，高端设计还免费，17件家具，6件家电全部送。 请拨打400-8764888，一号新家装修真省心。 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The question is 什么？ 就是 听力了是吧？ 没有，我的问题是你每天几点起？就是你，我没问你啊，我在问听节目的你啊。 好的。 你每天几点起？敢说吗？或者说你几点睡？你敢说吗？ 哦，就是几点起和几点睡？编辑时间到白斋饭，阳春白水的白，人杰地灵杰。 我怎么感觉要打喷嚏？谁骂我？就是我想看看大家是不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生活的状态，因为今天有个热门话题，其实看起来很简单，但是我觉得真正能做到的人特别少。 对，因为现在我们大多数人都是晚睡晚起，而起因是有一个国外的博主发布了一个短视频，分享了自己如何戒掉手机上瘾，每天5点起床，如何改变了自己的生活心得。 对，因为他说以前他每隔5秒钟忍不住看一下手机，睡觉之前也要刷手机，你也知道啊，刷那个，哎，我觉得那有什么好看的呢？你说早上起床，然后第一件事情再拿手机刷半天，然后再起床。 对，渐渐你就会感觉到自己好像精神不济，而且注意力也很难集中，白天老是犯困，怎么办？ 真的，晚上要睡很晚。 是。 对啊，你知道那种体验是，你睡前如果你刷手机或者看手机的话，其实也没有什么好看的，但是你如果看这些无聊的东西，看来看去，你发现越看越想看，越看越睡不着， 对， 越睡不着越想看。 尤其在深夜的时候，刷到一些吃的东西，就越刷越饿。 不要说吃的东西， 这好像是个恶性循环，怎么办？ 怎么改变呢？他其实自己受不了之后，他就给自己定了几个简单的一个这个规则。 就是睡觉的时候可以把手机放在另一个房间充电，而不是放在卧室的床边。其实也有这个也有好处，可以避免这个辐射， 对， 手机辐射。 对，第二呢是睡觉之前提前1个小时关掉手机，而不是躺在床上刷手机。 或者说每天10点入睡，5点钟就起床。很难做到。 早睡早起是吧？小时候说早睡早起身体好啊，是一件事啊，现在我们发现这是三件事。 听起来每一条好像都挺细微很简单，但是能坚持下来真的不多。 这首歌送给所有晚睡早起的人。 我终于可以徒手飞行，但是闹钟准时将梦喊停，热咖啡让灵魂泡个热水浴，自动点击太阳又升起，重逢象征着都市从想起答应陪他旅行，虽然说别人决定你的决定，别叹气，用美丽来激励自己，对不对？干了还要追，追求最完美，不含泪，压缩黑夜，应激出时间。 每天晚睡肉早起，你要更多疼自己，否则谁疼你啊？所以大家千万要注意啊！我们刚才已经提醒了，就是怎么能够改变这个状况呢？其实刚才说的三条，每一条都很细微、很简单。 对。 但是呢，你要真正坚持下来，我觉得这实在是太难了。 对，而在坚持了一周之后，这位博主分享了自己生活的变化。他说，以前时间总是被手机填满，时间被手机分割成很多碎片。 对， 而现在呢，能够连续一两个小时看书，多出来很多时间，注意力也集中了。 对，第二呢，就是对生活更有掌控感啊，就是觉得说，哎，自己总是被工作和生活支配着，但是一个自律的人是可以掌控自己的生活的啊。 是的。 对，现在你看，每天早起跑步、吃早餐，安排好一天的工作，就会对生活充满了掌控感。 对，还有很多网友也分享自己对自律的感受，比如说大学期间的舍友，四年坚持早起跑步晨读，成绩一直名列前茅，然后硕博连读。 谁又是别人家的孩子？ 对，真是励志故事。 还有村上春树，其实他也是坚持每天四点写作哈。你看，我们说了这么多，都是简单的改变，但是呢，你知道，当你身体里那个勤奋的小人打倒那个懒惰的小人，这是一件很难的事儿。 对，如果要持之以恒的话，就更加艰难了。尤其是现在我们的生活工作特别忙碌，可能觉都睡不够，更别说早起了，对不对？ 对啊。 那么我们不妨先从小事儿做起，比如说控制我们玩手机 啊。对，这个事情我们可以先从今天做起，睡前把手机放下，看看书。有研究表明说，手机屏幕发出的蓝光会刺激我们的感官系统，影响睡眠。 对，所以我们睡觉之前应该把手机放在另外一个房间充电，就保证自己抑制一下。 对，然后呢，有时候不是手机去填补我们的碎片，而是手机的出现把我们的时间去切成了碎片。 改变自己真的这么难吗？挺难的。 改变自己就从今晚开始，你信吗？反正我是信了。 今早起床了，看镜子里的我，忽然发现我发型睡得有点酷，所以一点点改变有很大的差别，你我的力量也能改变世界。最近比较烦，最近情绪很 down， 每天看新闻都会很想大声尖叫，但脏话没用，大家只会心凶，我改变自己发现大有不同。新一代的朋友，我们好好地加油，大家一起大声地说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今早起床了，觉得头有点痛。 大家的作息时间我看很多都很正规， 是 有差不多十点多睡，然后呢就是五点六点就起床的，还有像天时， 对， 六点起九点睡， 生活好规律。但是我从这一大波留言当中找到自己的同类，就是懒惰的小人一直在击败勤奋的小人。 你看，我们中国古人讲叫做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啊，有的时候其实很有道理。我不知道今天我们这一段节目的内容可以影响几个人，哪怕只有一个朋友被我们影响。 加油吧，我们从今天开始做起，明天早起一点点。 你咋不说从自己做起呢？ 其实我在尽力的去做，因为上一次不是说那个王牌新发现的时候就谈到这个自律的问题。我发现身边有好多人自律就是生活真的不一样。 是啊，希望能够影响到一些朋友吧。接下来的新发现，看看你发现什么。 王牌新发现， 王牌新发现，我是爱哥，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首歌。因为前段时间网络上一段吴青峰哭了的视频上了热搜，让很多人再一次把目光聚焦在他的身上。苏打绿永远都是夏天里无法抹去的颜色。 大约凌晨三点半醒过来，莫名其妙喝了一杯苏打，也是七宝哥输了一片绿林。 那个时候大人们都唱着热烈悲苦的情歌，可我们偏偏要听小情歌。他们听着遗憾、可惜、难过、颓废的时候，我们偏偏不吝啬赞美，就是要唱你才是这个世界上无与伦比的美丽。 嘿呀嘿呀，你想 形容我是这个世界上无与伦比的。 之前看到有个评论很有意思，说清风感觉很像长辈，他会一直给你糖吃，让你甜到有点腻的时候，突然会告诉你一个让你心揪一下的故事。就像听到的这首《燕窝》，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有的时候你的努力就像燕子筑巢一般呕心沥血，但是最后可能会成为桌上佳肴，但是不管怎么样你都要拼了命啊，只要结果完美，剩下的 I don't care。 来听今天特别为大家选送的这首来自吴青峰《燕窝》。 我越长越颓废，想不惨去计算这季节，我让声音出飞，想知道谁会心碎。我越嚼越沉醉，想分不清珍贵或飞天，我让眼泪责备炖糖分甜美。这眼不曾为你端出台面，是我心血什么唱歌唱呀唱的唱出愚昧，这样飞呀飞的飞出了天边，换来一盆滋味。这么梦想梦呀梦的梦出伟大，这样盖呀盖的盖出一个家，众人一直远上。 好了，苏打绿的歌我们先听到这儿，我们接下来要抛出今天的我们的题目了，是不是？ 是。当然今天的问题和这个刚才提到的苏打绿没有任何关系。 好吧。 但是和我们今天即将要来到的这个嘉宾有关系。 嗯。 请问《看海》这首歌曲是莫艳玲的作品吗？ 嗯。 是或者不是，记得要加北京地区手机号码到白金 FM。 嗯。阳春白雪白人界地名的姐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看看今天我们的700还是800。 700了， 700现金红包会有没有人？ 900了， 800， 昨天是800， 昨天 哦，对，今天是800，sorry 了， 你想怎么着？ 今天是800 啊，800啊、 嗯、您好，中国人保财险竭诚为您服务，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的？ 喂，我的车没电了， 撞到路牙爆胎了， 车没油在路上趴窝了， 我的车坏了开不走啊。 别担心，我们立刻为您安排救援服务，365天24小时，中国人保为您提供全国范围免费救援服务，拖车搭电更换轮胎困境救助，车险投人保，爱车放心开， 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我说老同学，你这工作加薪，孩子成绩好，新房也装修得漂亮，哪样也没耽误啊。 你过奖了，我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有更多的时间工作和辅导孩子。 是吗？把一号新家电话告诉我。 你记好了，400-8764888，他们呀，高端设计还免费，17件家具，6件家电全部送。 请拨打400-8764888，一号新家装修真省心。 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高颜值全景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嗯，我们马上等待大家的答案的时候，然后看看今天选谁啊？ 对。 然后栗子说：“娃几点睡我几点睡，娃几点醒我几点醒。” 好多当家长的好像都是有这个先天优势的。 对， 跟着娃的作息一起来。 有人说这个每天3:30睡，10点醒。 啊、嗯，睡这个，哎，这是晚睡晚起啊。 对，2年了，谁来拯救我？我就不把大家的那个作息时间就全都念出来了啊， 对， 反正你自己想想吧， 蹲墙角反省一下。 不是，人家有特别健康的， 对，健康的我们就不说了。 你看11:30睡，这还行，7点起啊。是刘成英、嗯、自己还说自己不健康呢， 就是像我一样，身体里住了一个懒惰的巨人的朋友，就蹲墙角，现在反省一下。 想着把你那个巨人打败还挺难的， 真的， 感觉是个绿巨人。

真诚所以信赖。 北京银行月行世界签，轻松线上办签证，手机下单，快递上门，免费送拒签险，覆盖42个国家地区，进度查询一目了然。关注北京银行月出国微信公众号，立刻办理，享优惠价格。北京银行月行世界签，轻松线上办签证，手机下单，快递上门，免费送拒签险，覆盖42个国家地区，进度查询一目了然。关注北京银行月出国微信公众号，立刻办理，享优惠价格。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高颜值全景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小张，来北京5年了吧？恭喜你有了自己的房子。 燕子姐，帮我推荐个装修公司呗。 这简单，找一号新家呀，设计时尚，价格合适，家具家电全免费。你拨打400-8764-888，赶快咨询一下。 全北京超丰富的实景样板间随意选，先体验后装修。 装修房子，眼见为实，请认准一号新家。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详见店内活动。 我是下午5点和你一起告别工作的人 ，Goodbye World。 我是5点半带你一起去发现这个城市的人，王牌新发现。 我是傍晚6点，有可能请你吃饭，并且给你发福利的人，白给100块。 我是走心6点半偷故事的人，音乐素描主播私房歌。2018年娱乐最王牌依然在每个工作日的5点到7点。 我是白洁， 我是艾科， 你是谁？你是谁？ 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洁。 Hello， 我是艾科。 下班快乐，今天的我们的大来宾莫艳玲现在已经在线上了，我们请她出来打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莫艳玲。 欢迎， 好久不见， 好清晰的声音啊， 好棒啊！我们其实接下来先要跟我们听友们打个电话啊，要不有一些提问他们。 对， 我们的现金红包已经攒到了 800块， 不要忽悠我，刚才告诉我是900来着啊。 听到心碎的感觉了，有没有？ 我多花点钱，你很开心是不是啊？然后我们就来问一个问题，就是刚才的那个题啊，这个其实已经揭晓了答案了。 对，请问，看 问吗？啊，对，问吧，问吧， 要问一遍吧。请问《看海》这首歌曲是莫艳玲的作品吗？是或者不是？记得要加北京地址、手机号码到白金 FM。 对，大多数的朋友都答对了。马上我们要看看今天接通的电话是谁。 不用处处防备， 好了，已经在线上了，我们就赶紧把他叫出来哈，看是哪位。Hello， 嗨， 嗨，喂，你好， 哎，你好， 就感觉一个机灵。喂，你好， 你好，你好，你好，怎么称呼你啊？怎么称呼你 啊？我姓李， 小李啊，小李， 不止李，对， 小李现在在直播间跟你通话的是白洁、艾科，还有今天我们的大来宾莫艳玲，你们要不要打个招呼？ Hello， 你们好，你们好，非常开心。 我好镇定，一般的我听广播的时候，大家会啊，是我吗？是我吗？会这样子。你没有 啊？是就是那种 没有没有， 是我吗？真的是我吗？ 啊，不会吧？哇，真的。 其实我们 啊，这个酒只要这么便宜吗？啊，我开玩笑啊！来，我们来看这个，就我们这是一个绝对真实的一个考验啊！来，我们看这个听友小李能不能今天答题成功啊？ 好， 好不好？ 好、啊。 今天我们三个人要轮流拷问你 5道题， 如果全部答对，有800的现金红包，好吗？ 准备 好 了？ 好的，好的， 加油啊！第一题我来问啊，今天莫艳玲做客我们的节目了，请问莫艳玲去年成立的音乐公司是叫白鲸音乐吗？是吗？ 是。 看来 好厉害 啊，就是做过功课的啊， 好厉害。 来第二题，我们继续， 我来问吧。请问莫艳玲在2006年世界杯期间呢，曾经为一位足球运动员写过一首歌，请问这位球员是 C 罗吗？ 是吗？ 不是 啊。 哇哇，厉害！你不会真的听过这首歌吧？ 那你知道是谁吗？ 没有没有，我完全就是 懵的，是吧？我走吧。 没有，他肯定会有一些印象，至少知道不是 C 罗。我觉得， 对对， 那时候 C 罗还很小。 对，2006年就是还对对，就是还不是很成熟啊。跟现在 那个时候写的那位球员叫做 齐达内， 那首歌曲叫做 齐达内 ，We Say Hi。 齐达内。 对对对，因为那个时候齐达内还是属于这个，我觉得巅峰之后的一段时间。 对，我想说，小李你是几年的？ 小李你是哪年的？ 啊，八五的 啊，所以很正常啊，也不我 哎，不对， 85年， 八五年应该是个对 对，好， 没关系， 不下去了。 85年，他说啊，我小李告诉他你喜欢的球星是马拉多纳，快点说。 也许 不是 小李的这个存在，就像世界杯当中我的存在一样，就是世界杯伪球迷、弹幕型选手。 不管怎么说， 看脸的伪球迷， 他答对了。 对，两题答对，现在再有一题的话，就至少可以拿走400的现金红包了。 第三题，默默来问， 来吧。 嗯， 炎炎夏日，动物园里河马都躲在水里纳凉。请问河马是一种食肉动物吗？ 是吗？ 不是。 恭喜你，100块。 你要选择继续吗？如果你继续，可以有机会拿走800，怎么样？挑战一下吧。 两题啊？ 啊，还有两道题，你就可以有800了。但是如果你其中一题答错的话，就一分都没有了啊。想清楚 哦，这样啊，那我还是见好就收吧。 我就不该吓唬他，我应该 就是 听到这句话的时候，老白心都碎了。 哎呀，这你不想跟我们多聊一会儿吗？你看这个今天莫艳玲也在，咱们多聊会儿呗。 对啊， 好吧。 我很想多聊，但是我真的。我觉得我再聊上去，我肯定就一分都拿不到，所以我还是 好像。小李，在你的心里面，我们还不如400块钱重要吗？ 不如 感情。 我可以每天再打给你们，然后但你们不会想我。 我发现都是套路，全都是套路。好了，行了，那就这么着吧。今天400块的二维码截图，稍后可以发给我们，好吗？ 行，好，多谢你们，谢谢，祝大家都好运。 好，恭喜你。 好，拜拜。 好吧，今天就这么着。莫艳玲今儿一来，我们之前都攒到现在的，今天终于发出去400。 今天终于感觉到会， 那我也打吧，我也赚400块钱。 可以让经纪人在外面试一试啊。好，我们今天的这个答题环节，因为有听友已经抢走了一半的现金，所以今天这个就算是一个告一段落了。 对，所以400块钱也足够享受今天晚上的 party 时间了，是不是？ 对，稍后片刻，我们在逮个100块之后，莫艳玲将会正式登场我们今天的娱乐最王牌。我们一起来聊聊她最近正在忙什么。Replacement, laughing and smiling, while inside I'm dying, so I don't go to parties anymore. 10 o'clock on a Friday night, I get the text message with the place and time, but she probably got the same text, so I can't go. 'Cause I can't see her face right now, 'cause if I do, I know I might break down, and I'm not trying to make a scene.Maybe next week I'll be ready to get dressed up and fake a smile. But I think she's moved on already, so you won't see me for a while. 'Cause I don't go to parties anymore. 'Cause I'm afraid to see you when I open up the door.Standing there with my replacement, laughing and smiling, while inside I'm dying, so I don't go to parties anymore, no. 北京银行月行世界签，轻松线上办签证，手机下单，快递上门，免费送拒签险，覆盖42个国家地区，进度查询一目了然。关注北京银行月出国微信公众号，立刻办理，享优惠价格。北京银行月行世界签，轻松线上办签证，手机下单，快递上门，免费送拒签险，覆盖42个国家地区，进度查询一目了然。关注北京银行月出国微信公众号，立刻办理，享优惠价格。 小张，来北京5年了吧？恭喜你有了自己的房子。 燕子姐，帮我推荐个装修公司呗。 这简单，找一号新家呀，设计时尚，价格合适，家具家电全免费。你拨打400-876-4888，赶快咨询一下。 全北京超丰富的实景样板间，随意选，先体验后装修。 装修房子，眼见为实，请认准一号新家，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详见店内活动。 王牌大来宾， 好了，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大家下班快乐。今天我们要特别欢迎一下我们今天的王牌大来宾，他是莫艳玲，欢迎。 大家好，我是莫言玲，很高兴又来到这么熟悉的地方。 哎，我特别喜欢你的音乐，真 的， 就是这个，当然可能是第一次见面这么直接的去表达这件事情。那其实因为听你的歌，如果要这么说的话，其实很早以前就开始听了，比如说今天我们这个正确答案，看海是莫言玲写的，对不对？ 对。 还有很多，比如说像孙俪的《爱如空气》是你写的， 对，还有 是制作的， 制作的。然后之前那个张子怡、王力宏的《爱一点》是也是你的歌， 对，那是我写的， 对，翻唱了一遍，他们俩是不是？ 因为前天的时候，张磊刚来我们节目，嗯，跟他聊，说跟你们也应该算是熟识了啊，嗯、 对他的。那个比完赛之后的专辑，我有给他做两首歌。 对， 对， 我们在聊到莫言玲的时候，我们说你还真不是一个随便把歌给别人的人， 是 就是说 挑剔， 对，就是你挑人，就是我的歌，我如果我想让你唱，我是这歌可以给你唱的。如果有的人哎说哎莫言玲，你给我写首歌呗，梦，你觉得说 这么了解我， 说这歌我不想。听张磊说的，张磊说的啊，就是说，哎，我不想给你唱，那我就不给你唱了，我不希望你唱这个。 确实是的，我是觉得，嗯，就是好的歌应该找对人来唱。嗯、就是如果我是觉得这个歌它表达不出我想要的意境或者是我的心态的话，我就可能会选择不给他唱。 对， 所以当时周迅要唱《看海》的时候，你就觉得说这是我想要的一个声音，就是应该是他唱这首歌。 当时是，其实那个时候，其实《看海》是我写的第一首歌，嗯，所以我那个时候还没有什么制作的概念，嗯、或者是谁适合或不适合，嗯、就是完全处于我看过他的那个《大明宫词》，然后《人间四月天》，我比较喜欢他个人，嗯，然后我喜欢他的这个说话的态度和他的，起码从声音上来说，我喜欢他这个音色的、那个、 有识别度的， 对对对对，嗯，所以我就。当时说要给他唱的时候，我是没有犹豫的，我觉得挺好的。 关键是， 但有点舍不得，那是一定的。 肯定啊，这么好的歌， 那是我写的第一首歌。 第一首，关键就是他刚说的关键词，第一首。 第一首歌， 这是一首非常有对你来说，就是你的音乐旅程是一个起点。 开始，对对对。然后，这个我写这个歌的时候，我并没有见过海。 哦， 那完全是一个想象的 架空的一个画面。 对对对，就是。就我记得我是在那个2001年的时候的夏天，在武汉写的，武汉特别热， 哦， 三大火炉之一嘛。 对， 所以你看，就是往往在那样子的一个状况下，你可能你想象出来的海比你真的去过以后感觉到的还要美。 对对，就是觉得啊，风吹在自己的脸上，然后海水打在自己的脚上，然后慢慢走在沙滩上，然后吹着海风，因为太热了，武汉。 对，所以今天我们特别选择了这首来自莫言玲版本的《看海》，我们来体味一下不一样的感觉。 对，你知道过去这么多年，还有人说想到海，一首华语歌曲会想到这一首，就是放在开头，嗯，甚至是把它放在自己的车里面，作为自己常会听到的歌。 大合唱啦！ 快乐的不自然，离开海底的天能也就懂得了心酸，海发浪花午后的狂欢，空气忽然变得敏感，其实想法很简单，就是和你 现在有一种在海边的感觉了， 是 因为我们常说看景不如听景啊，就是可能你听别人说啊，海是大海是什么样子的，我听了好几遍之后，我自己会像孩子一样说，哎，我会想我画下来这个图是什么样。所以当时你第一次写这首歌的时候，嗯，你在你心里面的那个碧海蓝天，就是这个歌里面唱的这样的。 其实那个时候的感觉已经离现在真是有点遥远了。你想，17年写的歌， 嗯，哦，真 的十七年了，就是我只记得，我就觉得时光过得真的很快， 真的， 就是我还是有那时候的感觉。时候觉得自己那时候好像 浑身都充满了精力充沛，然后觉得有使不完的劲儿，然后有无数的想要去完成的事儿。 对对，所以就是我们一般我们就想到大海，就会想到少年啊、少女， 对， 或者这样子的画面， 青春时期， 所以就基本上是你当时的一个心境。 我依然还是一个少女， 我们永远都是少男少女。好了，今天我们在节目的一开始就达成了一个共识， 就是今天你是三岁，你是五岁， 你呢？ 我 一岁半 岁。 现在我们正放暑假呢， 就是啊， 对不对？ 十二岁做了没有啊？ 让我们回到中学时代，好不好？ 他应该就是属于那种。一开始就把作业全写完， 我是抄你的那种人，肯定是。 我是那种到最后一天也没交的那种。这都什么孩子？那其实我就想说，一开始的起点就是这样好的歌。 对， 后来呢，其实除了做歌手的身份之外，你也做音乐制作人啊。 被逼无奈做音乐制作人。 怎么可以用这样的词呢？ 开玩笑， 应该是天命使然吧？嗯，就是 因为太有才华了。 就是你最近就是打算彻底做这个事儿了，是吧？ 对，我其实已经转幕后有一些年头了。 对， 就 我说是不是彻底就打算就之后我就是这事儿就是我的主业， 再也不唱歌了是吧？ 主业去做， 主业，对对对，主业现在就是转幕后了，彻底就变成一个音乐制作人。 对， 因为刚才我们说了嘛，去年你做了这个白金音乐这个新的公司啊，这个制作的公司，然后有一些影视剧的东西，我们可能陆续又听到你做了一些这样子的内容。 对，因为我其实。从歌手的身份转到幕后这个身份，其实也是有一个很长漫长的一个心理过程。因为你以前是站在台上唱歌，大家给你鼓掌，然后当你转成幕后之后，其实你开始发现，你用另外一种形式和方式去展现自己另外一种才华，也是一个挺开心的事儿。就是你比如说，你把一个可能不太会唱歌的人调教成一个唱得非常好的人， 哎， 这个 王凯， 你看你怎么说话呢？ 这个一点都不亚于你说你写了一首歌，就是你唱了一首歌被大家认可是一样的， 对，会很有成就感。我为什么说王凯？因为他在我的概念当中呢，就是和刘烨是一个风格， 他唱得挺好的， 就耿直男生来表达自己，就不是很委婉的那种。但这次好像。不太一样了， 反正是你说的，你是喜欢乌里卡凯人找他，他是艾科啊，我是白洁，我们不是一个人啊， 甩包， 没有，你看我们现在听的这个是你唱的那个版本的， 对，这个是去年那个恋爱先生的歌，然后是我给小丽莎写的，然后这个是个比较 demo 版，就 demo 版的，是我当时的那个旋律的出来是这个样子， 对，你知道我下午在听这个时候就说，有点可惜啊。 真的， 就是你我相信肯定也会有别人问你这问题， 可惜 你自己，就是你自己如果唱歌那么好听，你专为别人做嫁衣吗？这个事你真的不觉得？ 我的天哪，那是小野丽莎呀，是我的终极的一个， 所以我就说你还是挑人。就我 说实话，如果不是因为小野丽莎，我都不会把这个拿出来，就是会 私藏一下， 会私藏一下，因 为 这首歌曲的气质还蛮符合他的，而且我之前看到你的微博上有晒跟他在一起合作的那个照片。 Lisa Ono 啊， 哇， 小野丽莎真的是我从小就是我写那篇微博，就是我在无数的书店啊、咖啡厅啊、星巴克啊各种地方就 咖啡厅女王， 就会有一个这样的声音，一直就是 伴随着 我长大。 对，他也就是属于那种沙发音乐类型， 对，他没有什么侵略性，但是他很舒服。然后我见到老师本人的时候也是这种感觉，他给人的感觉就像他的声音一样很舒服，然后很有修养。然后整个人都是很慢的。 对，而且其实我觉得像他或者像 Norah Jones 这种是很了不起的人，就是他们就好像我们打个比方说，就是我原本有道菜是宫廷菜，但是我要把它做的是大家其实都会吃得到，所以说其实我觉得小野丽莎有一点非常了不起的是，她让中国人让很多人开始喜欢上 Bossa Nova， 或者喜欢上这个爵士的音乐的，哎，所以其实平时我们在考虑说给什么样子的人写什么样歌，脑海当中会有一个设定，哎，这歌写的好像我已经想好了，就是写给谁的。 对，其实我现在目前来说的话，有专门为影视剧音乐去写歌，这个是一个方向，就是比如说古装剧、现代剧，还是战争片，还是热血片，会通过就是导演的要求给他们去写。就量身打造，这是一个方式。还有一些是我自己自发的，我就想写一些我自己的小情绪，然后把 demo 做好，然后有一些歌手或者是影视剧来找我的时候，我就把这些 demo 给他们去听。 对， 就两个方向。 看你和孙俪的私交还挺好的，因为刚才提到这个古装戏，有为孙俪写过一首歌《爱如空气》， 那是制作， 那是制作的， 制作 刚说完是制作， 还有那《风吹麦浪》。 是吗？ 风车麦当也是制作的，对对对。 但有一个刚才我们提了嘛，就是其实那是当时这个章子怡那个电影那个就是是非常幸运，其实当时有一首歌叫《爱一点》， 对 对，这个歌其实后来出了以后呢，可能会大家觉得说，哎，旋律就记住了，然后或者觉得好美的一首歌。嗯， 力宏他自己跟我说，他说他的就是《爱一点》这个歌在 QQ 音乐的这个视听下载率里面是排名前十的， 对， 就是他所有的歌里面， 也是在我们 DJ 台上播放前十。 哦，对，我有经常会，我有经常听到九七四在放这个， 对， 我经常听到，确实是的， 是在这个时段吗？ 感谢感谢感谢， 因为我记得在我的脑海当中，今年就已经放了四遍了。 因为这是很标配的电台小甜歌，就是一听就会觉得哎呀很舒服啊！你看，就你感受一下啊，当这个夕阳的余晖。进到我们直播间，或者大家在开着车然后就感受它的时候， 也爱了， 哎呀甜了。 风轻轻穿过你的头发，也闭上双眼不说话，我知道你在听我怎么想，我享受 行世界签，轻松线上办签证，手机下单快递上门，免费送拒签险，覆盖42个国家地区，进度查询一目了然。关注北京银行月出国微信公众号，立刻办理，享优惠价格。北京银行月行世界签，轻松线上办签证，手机下单快递上门，免费送拒签险，覆盖42个国家地区，进度查询一目了然。关注北京银行月出国微信公众号，立刻办理，享优惠价格。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小张，来北京5年了吧，恭喜你有了自己的房子。 燕子姐，帮我推荐个装修公司呗。 这简单，找一号新家呀，设计时尚，价格合适，家具家电全免费，你拨打400-8764-888，赶快咨询一下。 全北京超丰富的实景样板间，随意选，先体验后装修， 装修房子眼见为实，请认准一号新家，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详见店内活动。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高颜值全景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嗯，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魏林刚刚过去世界杯看了吗？ 看了。 对，因为 我法国队又赢了。 你也是法国队的球迷，因为你当时喜欢法国队的原因就是因为齐达内。 对啊， 先喜欢这个球星的了。 对对，没错，就我觉得男孩跟女孩喜欢足球可能 方式不一样 、嗯、你会因为某一个球星去喜欢一个球队、嗯、我就属于那种人。 因为齐达内其实在当时来说的话，包括98年世界杯的时候啊，当时你会觉得哎，一个不会投球人怎么就还能够投球进球，他其实是一个，后来有人说形容是一个艺术足球的大师啊。 对，他真的是个， 包括你在球场上看他的盘带之类的，所以你其实除了足球之外还会有其他的一些喜欢的运动，对不对？ 我喜欢台球， 打台球， 打台球， 滑雪据说也不错呢。 你是要嘲笑我吗？ 单板双板都可以。 就是 看了条微博，隔空喊话， 对， 他和孙俪发的那条微博， 就是你试一试，来 我 比一比，就是那种啊， 各种人，对对，就开始叫嚣，我说走啊，默默去滑雪去啊。 我觉得在夏天聊滑雪是一件特别凉快的事儿。 嗯， 您好， 我们先来听球吧。 好，这首是在当时2006年写的这首歌。 嗯， 天哪，好阴阳。对， 就是你有没有发现说，哎，一首歌， 我想听，我很久没听了，放我听一下。 对，来来来，听听看。 We say hi。 这都10来年过去了。 心中将永远。 这歌写的也特青春，特洋，青春洋溢的感觉。 那时候确实就是啊， 好像没什么烦心事儿那种。 我觉得，哎，对，我记得那个时候我还去豪门盛宴唱过这个歌 啊，就是啊，CCTV 的那个豪门。 对，我都紧张坏了，哇塞，我觉得哇塞。 但是那一次的世界杯，应该决赛给你的最后的体验不是很好。 哦，是， 对，因为意大利队最后是冠军，而且， 没关系。 对，但是现在想想，其实都是特别美好的、有趣的回忆。 是，不管怎么样，你们要是有问题的话，也可以第一时间抛上来，记得关注白金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杰，默默就在现场等候你们了。 对，如果你有什么问题想问莫彦霖，可以把问题发到我们的白杰 FM。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稍后回来我们继续聊聊他最近在忙什么。 北京国美邀你一起庆生啦，7月27号到29号国美马甸新湖馆盛大开业，领航全程，启动周年庆，生活家电以旧换新，空调买柜机送挂机，打开一机五折开抢，32载聚会京城，尽在北京国美。 蓝精灵来乐多港了，7月28日蓝精灵60周年世界巡回展安家乐多港，奇幻乐园梦世界露营火热招募中，和蓝精灵一起嗨翻生日趴，点亮你的童心。招募电话5750-5288，5750-5288。 各位潮人，请注意控制你的心跳，性感外形，强劲动力，动感炫酷，为你而来，一人一则一世界，现已夺目登场，即刻潮酷，详询当地经销店，一汽丰田。 18年精工细作，50000业主的选择，荆州装饰装修品质的典范。 轮胎又扎了，换个轮胎好几百，防爆胎又上千。 上途虎养车轮胎专场，99元几秒杀，总有一款适合你。 换轮胎上途虎养车， 途虎养车沿途有我，虎虎生风。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京城黄金珠宝首饰哪里买？购金天堂中国黄金旗舰店等你来。黄金钻石翡翠财宝，品质优，款式全，价格低。安定门外蒋宅口路西100米，中国黄金，只为美好世界。 第一个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第一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第一个国家人才特区，和时间赛跑的中国硅谷，改革开放40年特别报道，中关村故事，未来已来。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天气情况，明天白天本市以晴到多云为主，高温可达33度左右，低层湿度较大，体感闷热，午后应减少外出，注意防暑降温。受弱冷空气影响，明天夜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天气，请注意防雨防雷电。具体预报是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25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山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3度，最小相对湿度45%。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7，适宜您穿薄短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继续来关注音乐方面的消息。华晨宇2018鸟巢火星演唱会宣传片上集今天首度曝光。华晨宇在宣传片中化身一只桀骜独立又极具气质的飞鹰，在蓝色调的海与天之间穿梭翱翔，引领万人即将于9月8号、9号两天迁徙到鸟巢，开启连续两天的音乐盛宴。同时9月9号第二场2018华晨宇鸟巢火星演唱会将于7月28号14:07开票。再来关注8月18号晚经过数月精心筹备的蔡琴2018风华绝代巡回演唱会将在深圳春茧体育馆隆重举行。作为本年度蔡琴风华绝代世界巡演的首站，阔别深圳3年的蔡琴演唱会消息一经传出就备受关注。 恰似你的温柔，你的眼神，张三的歌，读你等经典歌曲会在演唱会上一一重现。魏巡无所畏惧巡回见面会北京站8月4号即将登陆，魏巡也开始进入北京站紧锣密鼓的倒计时筹备中。今天官方宣传片惊喜曝光，影片记录了魏巡首歌见面会旗舰场的点滴，从彩排到正式演出，无不展现出了超强的舞台感染力和独特的嗓音。同样拥有好嗓音的还有演而优则唱的王凯。一人份的孤独作为王凯音乐专辑画外音第一首主打，一经上线就收获好评无数。而这首由金曲歌后蔡健雅作曲，知名词人葛大为作词的《一人份的孤独》官方歌词版 MV 今天上线，在王凯的歌声中呈现出更多的情感和思索。 MV 中城市的倒影伴随着音乐浮现在画面中，歌词和画面交织，描绘出孤独的不同状态，让大家沉浸在歌手王凯的声音中。画外音这张专辑其他单曲也会给大家带来更多惊喜。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用匠心做团餐，会议活动展会就选丽华快餐。 各位好，来关注一下路况。东二环广渠门桥到东四十条桥由南向北，莲花池东路西三环到西二环由西向东，建国路四惠桥到华茂东路由东向西，以上路段车行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示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他说，从很久以前开始，他就在招商银行存款，不仅因为财富增值，不仅因为专业可信，不仅因为服务温暖，而是因为它总能打开你对生活的无限想象。招商银行大额存单，利率最高比基准上浮52%，安全选择，幸福稳稳。招商银行北京分行服务首都24年，感恩时刻与您共享。 回家， 然后呢？ 上班哦。 上班行不行？ 不上班你养我。 如果那次挽留变成了相拥，娱乐最王牌，永不过期陪伴的文艺最前排。 心，伤的情，换的换。 这首歌就是当时莫言玲给这个《恋爱先生》这个电视剧当时写的这个歌，肖艾丽莎和靳东的这个合唱的版本。 还有一个版本是肖艾丽莎的， 她自己的版本， 她自己的独唱版。其实两个版本的味道不太一样，就是小叶老师的那个版本呢，就是更爵士一些。然后我的编曲和所有的乐手都是找的，我觉得在这里要感谢一下，就是我们就 Lisa 姐的这个个人版的所有的。 团队 都是中国最好的爵士音乐家 啊， 这都是因为都是因为 Lisa 姐， 因为她来， 因为她来，所以我们一块来做了这个歌。然后无论从编曲还是到录音，我们都进行的非常的顺利。然后 Lisa 姐听到我的编曲之后，她也是就是他觉得哇，中国人也原来也可以玩爵士乐玩得这么好，我觉得非常自豪， 突然之间被偶像确认的感觉，确定的感觉，那种感觉是满满的自豪。 因为当时他也是从很多歌里面选了这一首歌，就是我们确定来让 Lisa 姐来唱这个电视剧的主题歌的时候，他也是从很多歌里面挑中了这首歌来唱，然后他又愿意让我来做制作人，对我来说，我觉得是我人生的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一笔。 所以其实我现在大概能体会说你为什么现在会做这样的选择，说哎，我渐渐的要去把音乐制作人这个事情当成自己人生的主轴了，就是那种哎，你欣赏的一个歌手，或者说你会觉得感觉非常棒的一个歌手，当他去把你的作品唱出来的时候，也是会有巨大的成就感。 对，我是爱他，我是太爱他了， 诠释的感觉， 就会你连自己的歌带他一起爱。 对，就是 带着一起爱。对， 就是你无法形容的一种满足感，是任何一个东西给不了你的。就这种自身的满足感。 说到这里还真的是这样子，因为其实在中国，在尤其是我觉得在北京，其实有很多就是玩爵士的一些爵士乐的一些老师非常棒。对，就是包括我们节目其实以前也请过， 对， 有非常多。 对， 那你觉得你自己的编曲风格是属于小众还是流行？ 我觉得我是处于之间吧。我可以比如说为什么我们当时会做两个版本，一个是 Lisa 姐她本来就是唱纯的 Bossa Nova 爵士的那个，我就觉得我一定要做一个跟她这个气质很 吻合 的一个版本。然后从流行的角度来说的话，因为靳东老师他不是职业歌手， 对， 然后他跟 Lisa 姐如果去唱一个纯爵士的东西的话，可能会显得有些怪，所以我在这中间权衡了一下。这个他们俩合唱的这个编曲呢，就是有点 Bossa 的这个节奏在里面，但是实际上从和声到整个编制来说，它只是一个还是一个流行的架构。 是，虽然说可能我第一次听的时候，我觉得就是可能听到靳东老师声音的时候，稍微有那么一点点跳戏啊，对。 没有啊，靳东老师唱的也蛮 对， 蛮好听的， 很认真。 因为他那个认真脸，要是一匹配的话，就会觉得哎， 中音区还是比较 他超级录音的时候，他超级认真，真的，他就属于那种刚开始的时候就，他就很就说。因为那个录音棚都有玻璃嘛，他就是很怕别人看到他，然后就希望清场这样子。 对， 是我特别能感受到这种感觉，因为我录音的时候我就喜欢把灯都关了，然后留一个蜡烛这样子。 就是 他是很，他需要很安静和很沉淀。 我也是演员唱歌的话，其实可能多少会有一些自己的一种唱法，就是。我上次是问谁来着，也是说哎，你唱歌的时候会不会感觉是像在表演一样， 其实也是一样，是一种表演。 对，他会有一些入戏的状态，对，他会想脑子里。 对，很多演员都是演而优则唱嘛。刚才提到靳东老师，然后最近就是出现在我们视野当中频率比较高的就是王凯。而且据说你还为他做了一个全新的 EP， 是不是？ 对，他 EP 我有做一首歌，然后应该是在下个月8月初吧，应该会发。 跨界歌王当中好像你也为他助了很多力呢。 啊，是是是， 啊、真的是 这样。因为我之前看到那个科尔金夫老师发了一条微博，就在大力说这首歌曲叫做《我等到花儿也谢了》， 很受好评的。 对啊， 对，因为王凯本来就是挺有素质去唱歌的，他的那个其实大家可能不知道，能够唱低音的人才能唱高音这个事儿、 啊，对， 一定是这样子。就是大家都说他是低音炮，但实际上不知道他唱高音的能力很强。 这个也是以前我唱歌的时候也碰到的一个说法，就是如果你能唱低音的话，你的高音一定不会差。 对，一定不是说我如果唱了很高，一般能够下不来，肯定是不行的。 我得找个老师好好去调一下。 唱不低的人也唱不高。 是这样，对。所以你觉得王凯是属于这种类型的？ 王凯就是的，他还有两个全音就到 High C 了， 哇， 他很高的。 所以就是我觉得就是因为 Jackie 的歌还真不是每个人都敢唱的哦，这个真的是啊、 然后整个他第一届有参加过嘛，他其实有一些经验，但是他 在这季的时候，他就希望就是能够更细致的去对他的唱啊，进行一些这个细节上的调整。 嗯， 然后呢，我们就其实每一期节目之前，我们都会在棚里面好好练。 嗯， 就是那天那个上一期的时候吧，他有拍一个视频，就是去我的录音棚里面 啊。 去练歌这样子的，也很多人在说， 所以 他还蛮刻苦的，因为他很重视这个事儿， 想唱好，他希望能够把好的东西。 因为其实一个好的作品是无数个细节堆积而成的，就是很多人觉得自己唱歌唱得很好，他说我在卡拉 OK 里面什么都唱不出来，但其实那是个错误的一个方式。 进棚完全不一样， 进棚，因为进棚他的声音会把你的细节变得很多，就是在 KTV 的话，你觉得唱得好，是因为有混响、有环境，包括你喝了酒，其实是一种错觉。 这就是跟自己照镜子，觉得自己好看是一个道理。 就是其实你真的不知道自己长什么样。 对，别人看到你和自己看到的你自己是不一样的。 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就是我们同样在说话，但是主持人说出来的声音会更完整一些。 嗯。明白， 就是他会，就是录音棚也是一样的，唱歌唱现场也是一种能力，他需要锻炼。 嗯，所以你是那种很严苛的制作人吗？ 会， 就要求会很严格。 对，因为我是一个有点不讲， 就是公私分明。 我是处女座的，我是很讲究细节的一个人，我不希望我做的事情有瑕疵。 明白了，就是你会比较追求完美，是吧？ 是。所以经过精雕细琢的王凯之后，呈现的这个版本的《我等到花儿也谢了》，掀起了一番波澜。我们不妨在电台当中来听一下。 对，然后包括要听听看这编曲的部分。 我睡不着的时候，会不会有人陪着我？我难过的时候，会不会有人安慰我？我想说话的时候，会不会有人了解我？我忘不了你的时候，你会不会来疼我？你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我等到花儿也谢了。我和你相守相依，真爱生死不移，穿过悲和喜，跨过天。无边无际，爱是永恒，因为爱是你。你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我等到花儿。 真的是很多细节的处理啊，这个我相信不是说随便你拿来这首歌就能唱的。对， 就是一个演员耳朵里突然藏了个戏精 啊，特别难。中间又把爱是永恒也加进来一段， 对，中间还有中间有一段间奏是用了李香兰 啊。真的就是，所以我看我现在就听下来，我觉得唱歌这件事情是真的需要指导的。刚好有听我说莫艳玲在，莫老师能不能教一下我们唱歌，所以我们决定待会儿做一个小课堂啊，就是跟大家来说说这个唱歌怎么能唱好，好不好？ 稍后回来。 对，稍后回来啊。 张姐，大热天您去哪儿啊？ 去银行给电卡充个值。 用招商银行手机银行啊，方便又快捷，水电燃气固话宽带费都能缴。 手机银行还能干这么多事儿？ 是啊，现在用手机银行缴水费燃气费和吃饭看电影买单，还有机会获得优惠呢。 那我也赶紧下载一个招商银行手机银行。 招商银行北京分行服务首都24年，便捷生活与您同享。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娱乐最王牌。 好了，接下来就要请这个莫老师来。 哎呀， 哎，怎么才能把歌唱好？ 就是，而且我代表很多朋友问一个问题，就是有的人他可能音准还行，但是声音也还不错，但他唱歌特别平怎么办？ 这个就是他，就比如说很简单一个道理，就是四四拍的歌子歌，强弱次强弱，其实你把这个掌握就 OK 了，就是你不能在一个线上去唱歌。 是， 很简单一个，比如说我们说夜夜夜这个，想问天你在哪里，就很简单，就你不，很多人如果是很平的唱，想问天你在哪里， 对， 它是连在一块了。那么如果你要就是唱歌很重要的，我一直在说的一个道理，就是唱歌要学会断句 啊、对，这个很难的， 要特别会，而且要学会身断气不断，就想问天你在哪里，就你一定像一个抛物线一样、丢上去。 问天 你看， 你在哪里？ 哎，断了，但是刚才气断掉了。 想问天，你在哪里？ 你在哪里？ 你在哪里？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挺好的、就这意思，就是 对。这个其实我觉得可能说一下，大家可能感受的不是那么深，就是要看现场。你所以说你也是真的会在比如说做制作人的时候，有些歌手或者有些演员， 对， 要这么一句就消吗？ 会针对性的，对。 最近有帮谁在调？除了王凯，还有刚才我们提到的。 你不要说的跟中医一样，最近有帮谁在调这个话、是吗？ 因为这个很重要，让我们都知道有哪些人和我们都有相同的病症。 没有，其实刚才我问那个问题是，就是唱歌这件事情是真的你天赋决定，还是说后天可以捕捉的？ 我觉得天分是当然是很必须的，但是真的是就是嗓子的练习啊，就跟那个肌肉练习是一样的，它是一个机能的基础练习，就像你不可能一两天就把自己的肌肉练出来，必须得有三个月一样。 对， 其实嗓子也是一样，它这里有两块肌肉，你天天在练的话，它就有个肌肉记忆，你一开口就是那个音色。 哇，我突然间觉得我们今天上了一课， 就 是 所以并不是说你不练你就能唱好歌，光有感觉是绝对不行的。就像你说，你要说我特别有感觉，我想写歌。如果你五音你一点基础 都没有， 一点基础没有，没有任何的乐理知识，你是写不出歌的。 是的， 对， 所以一定是要学习和练习的，这是最起码的基础。就像运动员，他每天要做体能训练，他才能，他有一些重量的练习，他才能一个有一个核心的力量，才能去做这个各种的这个。比如说打羽毛球了，他也还是要跑步，要做核心训练，一样的，声音也是一样，你每天必须要做基础的这个声音的练习。 对，刚才 唱音阶啊，然后打嘟噜啊，或者是像这种啊，就是 气泡音， 这种都是放松的，比如那就这种，一定要练基础，就像你每天在做这个，就相当于你的体能训练在做一个杠铃啊。或者是什么，就是这些 很基本 无氧运动 了。 对， 其实我们刚才说到了很多，就比如说你现在在帮很多电视剧啊作品在做一些音乐的制作，那今年的这个白金音乐有什么大的动作吗？ 对，我刚刚说你是不是会将来也会做音乐教育这个领域？ 我觉得做教育这一块我觉得还是有点 太 我觉得我也许会在将后的十年之后可能会去做这个事儿，但是我觉得我现在积累还就是，我觉得教育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事儿。 因为我觉得你很会教啊，就是你还真的是挺会点拨人的那种。 是你点播的时候就会，我作为一个学生刚才学这么一句， 人家答应做你老师了吗？ 就在那一秒钟那一句歌词当中、我做了一次学生，然后那个感觉还是挺到位的，就觉得说我至少通过这一句话我可以练其他的歌了。 所以会有什么样子的打算接下来？ 就是好好的，其实我是因为怎么说，转幕后之后吧，因为我身边的很多朋友都是演员嘛，然后呢他们经常会让我帮他们做一些电影的歌，电视剧的歌，后来他们就说要不你就成立一个音乐的这个影视剧音乐的公司。 对， 我想也可以呀、然后我就去年的时候我就成立了白金音乐，然后呢我们公司呢现在也主要是做配乐，还有就是这个电视剧的主题歌插曲啊，就是这样的一些歌曲的，让这个电视剧变得更好看吧，我觉得。 对。 然后我是觉得现在中国的电视剧的水平越拍越好了。 是。 然后呢，现在音乐好像也是需要一个载体来让更多的人去知道。那么电视剧的话，你一播三个月，可能我觉得 是一个很好的渠道吧。 对对对，其实音乐在某一个作品当中呈现的部分还是很重要的，你比如说暴力鼓手。 对，就是当然你说的是比较好的例子了。对，所以刚才其实提到说很大程度上来讲，或者一个导演或者一个剧组，他们其实会选一些跟自己的剧搭的音乐。以前就是想说哦，贴几首歌或者随便挑点什么东西就来了， 所以 现在要求很严，其实 对， 会要求更剧情，跟剧情会严丝合缝一些的东西。 对，会比如说有男女主人公的主人线的这些 对 主题歌啊，然后包括配乐这一块儿，其实歌对我来说我觉得是一个很正常的事儿，但是配乐我觉得特别的重要。 对， 因为其实一个画面配上一段音乐是能够让这个画面变成一百分的东西的。 对对对，会有代入感。 如果缺了这个音乐的话，就完全你放不同的音乐进去，你看到的情绪是截然不同的。 对，所以现在白金音乐在做的这一个事儿，就是根据电视剧或者电影不同的版本，然后去量身定做。 对对，就是做配乐和歌曲。 这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是莫艳玲，其实刚才我们说到的都是她现在想做的一些事情啊。那没有什么要没有正在做的，没有什么要改变的吗？就是或者说，除了音乐之外，有没有其他你感兴趣的内容呢？ 对。 其他感兴趣， 因为我知道对于一个音乐人来说，音乐是他的血液，是他的灵魂。那后面有什么其他的职业是你想尝试的？ 我喜欢骑摩托车。 哎，还挺酷的。哇，这个听起来还挺酷的。 对对， 想去做一个专业的摩托车职业的摩托车车手，还是就是玩一玩、 就玩一下。 注意安全。 很危险，这是一件很酷的 事。但是我真的我自己有两辆摩托车，但是都没什么时间去骑， 先落灰了是那种。 对对对对，就买了之后就一直在地库里面放着，就骑过一两次吧。 所以说有才气的人都是特别的。 所以其实也会有自己想去做的事。对，就是一定会有， 就爱好 都有。对，所以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这样我们用这个来收收尾啊。我先选一首我还挺喜欢的歌，是时代走啊， 有故事、 带走我的烦恼。 待会儿大家都可以，你也可以选一首你最喜欢的。 哦，那当然、记得关注白金 FM 杨娟白雪的百人节第零节开始点歌啦。 只留给了等待，等多久也没有答案，我收集看不见的结果，背起所有梦，让记忆在时间 24周年行庆，手机一点便捷生活。招商银行联合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优化税收和金融服务营商环境。招商银行手机银行推出实时缴税业务，北京地区企业和个人所有已申报税款不限税种、税目，均可通过招行手机银行缴纳，如需凭证还可到招行网点实时补打。手机缴税一站办，营商环境尽改善。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或95555。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基本上来说，自己现在就是做专心的去做音乐，那还打算就是自己也有自己想出的专辑或者想唱的歌吗？或者自己的巡演演出，这些都暂时不会去做了。 都不会了，很多导演都跟我说，要不这剧里你唱一首吧。我说现在年轻人唱这么好，我说我就算了吧，我把机会都留给别人吧。 这你一这么说，我就差点就说出来，就是感觉太生活化的词是 吧？ 别别干。 啊，你知道其实他的很多歌曲都很好听，传唱度非常高，而且有一张专辑他是获了很多奖的，比如说说走就走这张专辑当中有很多歌都会很有代入感。 哎，真的是 这样。今天要分享的这首歌曲叫做是因为， 对， 这首歌曲呢会听起来是那种翘翘的感觉，有种恋爱的甜蜜在里边，是不是？ 但是所以你看，就是我们越说到这儿越想问问你，就是真的不打算再做一些自己的专辑了吗？自己唱歌了吗？所以这个就看自己什么时候自己有兴趣再唱的时候再去唱。 对，我现在就是好好就想好好的把这个影视剧音乐好好做好。 对，也很好。有没有你最想合作的一个人，就是你最想给他写一首歌的，你脑海中有这样的一个人吗？还没有合作过的？ 玉置浩二。 哦，你要不要说的都是这个级别的啊？